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好，師兄本土筆記呢、這個第二、這個 bonus track 啊，咁啊同大家見面，咁啊今次係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嘅，咁啊先同大家講講點解會有呢個 bonus track 嘅出現啦。咁其實就第一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以往啦都有跟開啲討論區或者跟開啲本地波咧，其實小弟咧即係佢出身咧都會來自呢、這個高高高嘅討論區，即係都係叫高三嘅討論區，咁啊專講啲本地波嘅。咁啊，由本地波開始啦，因為自己睇本地波都好耐啦，都接近如果唔講入場計啦，都起碼都接近30年噶啦，接近30年噶啦都，咁啊，所以到本地波都跟得比較貼，同埋始終咧，即係現場睇同你響電視機睇咧就唔同嘅。咁雖然本地波水準當然就比較差啲啦，但係始終都響個親切性嚟講咧，咁就會比較親切一啲啦，係嘛？咁啊，同埋咧，始終響以往我響呢、這個高三嘅討論區咧，都好多時都會寫一啲嘅即係賽後嘅評論啊等等。咁啊，但係咧，因為自從都嚟咗 Rex 先做呢個網台嘅足球節目啦，咁啊都要花啲嘅時間去錄音啊、準備啊等等啦，咁所以都響呢個本地波寫呢方面嘅評論嘅時間咧，亦都係少咗，咁啊所以咧都希望咧，而家藉此都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喺個 Hot Ball Song 嘅節目，因為都自己都可以即係揸少少 fit 啦，都希望都希望都可以啊！即係有一個聲音嘅專欄，咁咧就短短地十零廿分鐘到，都會好似個形式就係、是、好似我以往啊，喺呢、這個高三咁寫一啲嘅本地波嘅評論，咁就藉此啦，咁啊將呢個專欄就聲音專欄化，咁啊都可以話令到第一就令到即係少數啦，極少數想睇下我嘅專欄，睇下我評論本地波嘅，咁啊都可以繼續嚇，咁啊都可以聽到啦。第二就令到一啲可能都聽開 Hot Ball Song 嘅朋友都可以聽下，即係小弟喺度揮噏下啲本土嘢啦，係嘛？咁啊，當然如果即係好坦白講，如果大家都對於本地波嘅興趣不大嘅，唔緊要可以 skip 咗佢。咁但係我都覺得一樣嘢就係因為始終而家網台講本地波咧，上年都仲有一啲嘅節目，譬如講啊港波啊，或者係天台足球，即係石金華啊馬菲爾嗰、那個天台足球咧，咁啊都講好多本地波嘅。咁啊，即係有呢啲咁嘅網台推動一下咧，咁就我覺得。咁我唔使講咁多啦，係嘛？咁啊，但係今年嘅情況就係、是、第一就廣播如無意外啊，就應該有嘅。咁但係就暫時平台就未知，咁啊亦都係未啟動。咁啊，第二就係、是、馬菲爾石金華嗰個天台足球咧，就好似聽聞話連揾個地方錄音都有困難。咁啊，所以咧就都即係小弟覺得話。一個本地波已經係一個都比較相對比較小眾嘅一啲東西啦。咁啊，都希望有多啲嘅有心人都推動下自己嘅略盡綿力啦。啊，咁就都即係可能每個星期或者不定期啦，唔一定係每個星期嘅，都會即係如果我自己睇過一啲嘅本地波嘅賽事咧，或者本地波一啲嘅情況啊，或者係有一啲嘅新聞啊，都講兩句啦，係嘛？咁啊，今個禮拜就本地波咧就宣告開裂啦，咁就響呢個禮拜五啦、禮拜六同埋禮拜日咧都有一啲嘅賽事。咁因為今年咧就講夾12隊嘅關係咧，咁就所以每一周咧都會有6場嘅賽事嘅。咁啊，但係咧就禮拜五夜晚嘅波咧就應該。都係來自頭嗰兩個星期，即係兩週嘅啫。咁啊之後咧就冇啦，就全部就禮拜六、禮拜日咧就打四段時間打2:30同5:30啊，2:30同5:30。咁所以咧若干賽事係撞期嘅。咁啊，所以就即係好坦白講，要睇曬6場波，基本上就已經係不可能噶啦，肯定。咁啊，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諗我自己都會揀一啲即係我自己都。有興趣睇嘅賽事，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點睇 即係呢個本地波嘅賽事啦嚇。好，咁啊，我哋睇第一場啦，我禮拜五咧睇一場咧就係揭幕戰啦，就係太陽飛馬對魚丸嘅。喺未講兩隊波打成點之前咧，就必須一定要盛讚太陽飛馬，即係營造主場個氣氛係營造得好好啊！即係佢哋有一塊好大嘅，即係球場嘅範圍，好多嘅範圍咧都擺一塊好大嘅 banner， 就令到個旺角場咧就真係好似係太陽飛馬嘅主場咁樣，係做得相當之好。同埋咧，佢嗰、那個即係都學咗 J League 啊，或者係中超咁樣咧。都會有一啲即係球員出場嘅時間咧，都會有一啲嘅片段啦，都即係俾一啲 line up 片俾大家，都令到即係各位入場嘅球迷都覺得都有耳目一新嘅感覺。嗱，其實呢樣嘢就一定係好事嚟㗎。咁啊，始終即係太陽飛馬佢本身，因為佢幕後都係一啲娛樂公司啦，咁啊呢方面咧，因為呢方面做宣傳咧，就一定佢有嘅配套咧，一定係比較足夠。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會話其他球會即係若果嚇真係要營造到個主場嘅氣氛咧，即係太陽飛馬呢次可以話係一個示範嘅作用，即係話俾你聽係應該係要點樣做。咁啊，當然啦，你可能冇話太陽飛馬做得唔好，因為資源嘅問題。但係我會覺得，即係你可以喺呢方面，即係可以再做落少少嘅功夫，即係起碼你起碼入到場，哦，知道哦，原來你係呢個太陽飛馬嘅主場，或者係呢個地方，哦，原來係南灣嘅主場。咁我諗呢個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好啦，講翻場波嗱，咁啊呢場波嚟講，太陽飛馬同魚丸當然就實力上咧係太陽飛馬就一定強㗎啦，強魚丸好多添。咁啊，太陽飛馬基本上我會覺得今年爭標係有機會嘅，喺人腳嚟講，咁尤其是今年咧佢都揾咗幾個來自東歐嘅外援啦，分別係龍嘅史高域啦，咁就另外就中場嘅雲迪路域啦，前面嘅拉斯石啦嚇。咁啊，依場波嚟講就出咗拉斯石，咁啊呢個球員咧就表現好好啊，即係好快手咧，一開波初奪就已經入波啦。咁啊，佢嘅特點就係好高大，但係咧就技術都幾好嘅，尤其是停波啊嘅技術都幾好 ，hold 到個波先，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咧。後衞好難喺佢嘅腳下咧就攞到個波，搶到個波嘅嚇。咁啊，走位亦都唔錯，即係踢法都好乾淨利落 ，pass and move 啊。咁啊，第一個入球都係來自即係佢啊，即係 hold 住個波，跟住再轉去右手邊咧，陳柏涵就出波，跟住拉斯石咧即係地波咁就係接應咧就射入嘅。咁啊，呢個波就見到拉斯石佢嗰個嘅本身即係佢嗰個嘅前鋒嘅意識都做得唔錯。咁啊，呢個波係覺得呢個拉斯石似乎都幾對板嚇蘇花。咁啊，第二球波咁就好坦白係魚丸嘅龍門保蘇維斯嘅一個好大嘅犯錯。咁啊，當時就係呢個谷元志喺左邊左庫路咧，大約30釐碼有一個罰球，一嘢斬埋去斬埋龍門口。其實咧，呢個保蘇維斯計正咧就應該可以好順利，因為佢望住個波同埋球速都唔係快。咁啊，基本上咧就應該可以即係起碼拍出底線。咁啊，點知啊？唔知點解，可能我會覺得啦，可能受到啲燈光嘅殘眼嘅影響咧，所以就即係連埋個波拍埋入去。咁啊，呢個波保蘇維斯一定要孭噶啦，啊，一定係孭曬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龍門其實喺其後嘅表現咧，總體嚟講係唔錯嘅，我覺得嚇，即係佢嗰啲基本上佢接波嘅手法啦，即係都相當之正統，咁就即係接個波都好實正啊，接個波都好實正。咁就所以咧就即係希望呢個龍門啦，我相信都唔係響外間有啲評論話呢個龍門好屎，咁我絕對唔能夠認同呢樣嘢。呢個龍門應該都至少唔係水貨啦，我會覺得嚇，暫時嚇但係第二球波就真係要孭曬。好咁啊，另外啦，咁啊第三球波就已經係球賽下半場嘅後段啦，基本上錦上添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先講翻魚丸隊波啦。呢場波嚟講就好多新仔啊出咗嚇，咁又因為佢當中咧就除咗龍門保蘇維斯嘅外援之外咧，前面嗰一 pair 中堅阿沙沙密斯同埋艾斯咧，其實喺中堅嘅表現咧都係相當唔錯啊，相當唔錯。咁就即係佢個防守啊硬淨程度啊都係亦都做到。咁啊，但係好坦白啦，咁啊，其他嘅環節裏面咧，例如左右閘都係一啲完全都冇乜格組經驗嘅新仔，就係大師聰啊、黃俊林啊呢啲球員都係好新。咁啊， 另外就前線嚟講咧，就基本上呢個梁敏成啦、都係即係一就身啦，二就個身材真係舒適得好緊要，咁啊。所以就前面根本完全 hold 唔到個波咧，咁啊早段尤其是早段嚟講咧，愉園係挨打嘅。咁啊另外咧就呢個蔡國威咧，佢基本上以我所知，佢應該都唔係打前面嘅球員嚟嘅，都係廖法作先鋒。李振業就好重要啦，呢、這個球員因為佢始終有經驗啦，同埋佢有罰球啦，中場一定係呢、這個愉園呢個球員一定係主力嘅嚟㗎啦。咁啊另外劉嘉誠就左邊就反而幾好，呢、這個球員其實都有速度，亦都有一定腳法，喺左邊亦都有一定威脅。咁啊，其實咧呢隊波咧本身仲有兩個嘅南美外援嘅，一個咧叫艾沙巴姆啊，有冇叫做係沙巴姆？另外一個就係中場叫阿哥斯達。咁啊，呢兩個球員咧嗰場波即係禮拜五場波咧就連後備都冇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實愉園總體嚟講啦，雖然呢場波最後輸三粒，咁但係其實咧就都。未見底嘅嚇，唔可以睇死呢隊波。咁就另外啦，中場嚟講，賓曹同埋呢個盧家路嚟講，賓曹就好坦白，就真係比較曳啲啦嚇，即係可能年紀都開始大啦。咁啊，防守又唔係好做到好多，咁啊，攻擊有好多時都係斷攬，都係喺賓曹嘅身上。盧家路就只係做防守嚟講。咁啊，下半場咧，盧家路就調咗上前邊咧，咁啊換咗翻阿鄭志榮，咁就入去打防中，咁啊效果幾好嘅。咁起碼盧家路前邊都有身位啊，搶到阿波，停到阿波，咁啊令到球隊打得冇咁辛苦。咁啊當然啦，咁啊飛馬即係入咗2-0之後咧，咁就已經基本上都即係好定，同埋都已經係放軟曬手腳噶啦。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始終。愉園個前場嘅功力都係好崩疲弱，咁就所以咧都冇辦法啦。咁啊呢場波其實力上亦都係相差好遠，咁就愉園其實計正仲有一啲嘅即係有啲甲組經驗嘅本地球員嘅，例如楊次麟啊、安東尼啊、范偉軍啊，呢啲球員其實都有一定經驗。你話阿古沙啊呢啲球員，其實都可以嚟緊嘅日子都可以用嘅。咁啊，但係沙治奧就即係愉園嘅教練咧，都會覺得既然呢場對住太陽飛馬啦，如無意外都輸嘅機會都好大，不如索性就俾多啲新仔入嚟啦，咁就適應一下一啲甲組嘅戰術節奏。咁啊，日後咧。咁又喺呢個人腳調配嗰邊咧，咁就會有多啲嘅選擇。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咁樣嘅諗法都合理嘅嚇。咁啊講完愉園啦，咁啊飛馬方面就好坦白，就今場波睇唔到啲乜嘢噶啦。咁就總體嚟講就大致上佢哋。頭嗰十分鐘睇得好好，咁但係跟住就後屘就表現就普普，真係二河下起得好緊要，咁就希望啦嚇，即係對一對比較強啲嘅對手，即係我覺得太陽飛馬仲可以做好啲嘅嚇，咁就呢場波嚟講就麥基啊，麥基就基本上打陣地戰就唔係好適合，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佢打反擊嚟講，呢、這個球員係有相當威脅。陳柏涵就表現得都唔錯啊，唔錯，咁啊越嚟越有進步啊，呢、這個球員。咁啊，總體嚟講啦，咁就呢場波3-0係好合理嘅戰果嚟嘅，啊，咁就我哋跟住就會講另一場波啦。好，咁啊，跟住講另外一場咧，就係禮拜日嘅賽事咧，又係旺角場南華就對黃室南區。咁啊，南華本身佢原本主場大球場，咁但係因為暑假啦，大家都知道個大球場嘅草地咧就。俾人蹂躪啦，咁啊，所以都要花啲嘅時間咧，去重修嚇，即係暫時修復一下呢塊草地。所以本季初段嘅南華嘅主場都會去翻旺角場嘅。咁就南華嚟講咧，對南區嚟講，其實就兩隊，我覺得南華當然就高少少啦嚇，以人腳嚟講。咁但係南區今年嚟講嗰個人腳咧都唔錯。咁啊，整體呢場波嚟講啦，咁就先講南區先啦。咁啊，南區佢就打個4-3-3嘅陣式嚟嘅。咁就前線嚟講，就有幾個傑子嘅氣象就加盟啦，分別就係卡里爾啦，佢上年已經借咗，今年就 即係名正言順正式加盟南區啦。咁就另外就牙膏亦都加盟咗，就派住迪基圖就原本打三個前箭頭嘅。咁就另外咧就有借將羅志坤啦，咁就係、加盟啦。另外就顏樂峰呢個後生仔咧，亦都係加盟。咁就個問題啦，對波嘅問題就係、是、咧，似乎呢隊波冇一個好正統嘅逆風。其實羅志坤係嘅，係逆風嚟嘅。咁但係呢場波就擺咗去打右閘啊，擺去打右閘。嗱、啊，其實羅志坤我諗咧，佢如果喺傑志打右閘，我覺得問題唔係好大，因為好多時傑志喺即係強隊啦，攞好多 possession 啦，要做防守嘅機會唔多。咁但係喺南區呢隊波要打防反或者做以防守為主，或者係個控球權唔能夠攞得太多嘅時間咧，佢要打右閘就比較危險啦，因為始終都係佢嗰個防守能力都係爭啲。其實呢場波嚟講咧，好明顯睇到，即係好多球波都係羅志坤佢嗰個防守咧係有出錯嘅嚇，都有出錯。尤其是即係最關鍵嗰球嘅即係十二碼咧，都係可以用翻羅志坤咁樣褪到入去禁區，跟住咧就出腳咁就掃低咗咧南華嘅球員咧，咁就輸咗十二碼。咁啊呢個十二碼好關鍵嘅，講真，因為就嗰陣時係呢個十二碼就令到南華追成2-2。咁啊，及後咧，咁啊，再比咧係呢個南華嘅球員咧就成3-2，咁啊陣間會講講即係個3-2係點樣啦嚇。咁啊，其實開頭打4-3-3咧已經知道可能睇到唔對路啦，咁啊於是咧後屘就將迪基同埋雅高咧直情兩個咧就再縮後一格，咁就變咗咧打個4-5-1。咁啊，但係都係嗰個老問題啦。第一就係兩邊冇逆風，這個打防翻球隊，如果冇逆風咧都好就忌。同埋第二個防守中場車潤秋咧，就似乎真係佢搶波方面就麻麻地嚇，麻麻地。咁至於今日打兩邊嘅，就顏樂峰同埋葉仲朗嚟講咧，葉仲朗做一個助攻就好靚嘅，個波因為俾個直線就俾呢、這個迪基圖再俾啦，呢個卡利爾就射入，咁啊嗰球波就葉仲朗本身佢劏個直線劏得好靚，但係始終都係嗰句，佢都係中場中球員，佢唔係一啲即係有快速嘅速度可以打反擊嘅球員，咁啊另外顏樂峰就打得好辛苦啊，覺得佢真係。要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屬於出嚟佢技術就唔算話好標青，因為始終好後生，身材就 OK 啦。以一個10幾歲嘅小朋友嚟講，都好落力，咁但係咧就見佢上上落落有啲辛苦，總體係 OK 嘅，總體 OK 嘅，但係後面嘅李毅海就覺得佢啲 positioning 就麻麻地啊，好坦白啊，即係尤其是下半場咧，好多時上咗去咧就翻唔切嚟，令到顏樂峰都打得好辛苦。咁呢樣就要改善一下啦。咁另外就係南區咧，其實我會覺得佢嗰個嘅即係後防線咧都仲要好多時執。咁老賓就上年就打得好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個域陀啊，係咪因為陀一嚟咧就令到佢個後防咧？就好唔清脆啲解圍，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喺後防搞下搞下搞咗好耐都解唔到圍，呢樣就好就忌，即係要打一個即係經常性會面對攻擊嘅球隊，咁就會好就忌，咁就所以都產生過一啲嘅亂象。咁前面嚟講啦，咁迪基圖、雅高同埋卡利爾佢本身有個好處就係投槌好好啦，咁把握能力亦都唔錯，迪基圖嘅 hold 波都幾好，雅高嗰場波就狀態一般，咁但係呢個球員中場又打得其實都有一定嘅質素，咁就南區嚟講，我諗結構嚟講啦，我諗就防中嗰度要加強。陳卓光下半場出嚟，就表現就麻麻地嘅，好坦白嚇，麻麻地。咁就希望打翻好啲啦，係嘛？南區呢隊波，我諗始終都係一樣嘢，即係可能對翻啲同級嘅對手，用翻羅志坤打前邊逆風位，咁就擺翻一個正統嘅右閘啊，咁樣中場即係中路防守做翻，即係中堅即係中防守中場就做翻好啲啊，咁樣咧，咁呢隊波都未至太差嘅嚇。咁南華方面啦，咁當然就係擂台等啦，始終係擂台等，咁但係都好尷尬，呢場波好坦白，即係你話最後雖然結果係2-3，即係佢好坦白係先輸啊。 一路可以話輸住嚟打，咁啊，但係跟住咧臨尾咧就係頭先個十二碼啦，二比二啦，咁啊最後咧咁就係、個波咧就係利馬嚇，咁啊射個罰球，咁啊龍門優於命擋翻出嚟咧，咁就門前咧就阿謝家強就執咗佢入去。咁就好坦白講，呢場波南華嘅表現咧就唔係好及格嘅，就係我覺得就同講真嘅打和係會比較合理。咁但係就係南華好大問題，就係第一就嗰兩翼啊，即係李氏兄弟李康連李威連邊都好曳啦，咁啊好多時交失波啦，狀態完全冇嘅嚇，狀態完全冇嘅。第二就係話佢中場推進或者係組織嚟講咧，我就會覺得都幾。即係叫幾迂迴，迂迴。咁啊，前面巴里就原本一開頭冇波入咧，即係好停波能力亦都好弱。咁但係後屘又好翻啲喎，因為佢入咗個頭槌咧，入咗十二碼啦，即係信心咧就好翻好多之後咧，表現都零舍即係好翻啲。其實呢個球員我再講咧，呢個球員巴里喺第一年打神曦係打得好好嘅，經常有啲世界波咧射入嘅。呢個球員其實就唔係外，又係唔係外界左評論咁曳嘅。我覺得呢個球員係應該會幾啱南華用添嘅，其實。咁啊。但係始終好坦白嚟講，成個進程嚟講咧，南華之贏波咧，教練張寶春佢中間做個調動，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嘅。咁啊，首先就第一就講到阿安達咧，佢喺下半場就換咗即斯利走，就將咧陸志豪入替咧，就將安達打右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安達打右閘其實就都真係好勉強之選嚟嘅。咁啊，佢打右閘亦都冇咗助攻啦，好坦白。同埋後尾及後咧，咁就將阿利馬咧調咗迪亞高走，嗰陣時仲係落後嘅，咁啊唔明啦。迪亞高其實呢場波喺南華可以話最具威脅嘅前鋒，最有球味、最有速度、最肯去波嘅球員。咁啊，但係你將佢調走，換咗個中場利馬，利馬就好坦白，即係身形依然都係肥，因為就佢啊前又舊年就唞咗成年，因為傷足成年咧，經去到暑假嚟到香港時間咧，肥成肥咗只豬咁嘅，個肚腩就好大。咁但係咧，即係仲要經歷過即係體能上嘅特訓咧。咁啊，但係今即係嗰日見到個身形都係有少少肚腩仔啊。但係呢個球員咧，好坦白講，咁就佢個波底係一定係好㗎啦。啊，即係睇翻平時嗰罰球啊，同埋佢嗰啲喺中場冧住個波嚟講咧，佢絕對係好高級數。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始終個體能咧仍然都係有問題。咁其實嗰場波頭先講翻張寶春個調動咧，係咪其實即斯利表現曳到係需要換出嚟咧？同埋好坦白，係咪如果既然假設係要換陸志豪嘅時間，咁點解即係咪將陸志豪換陸志豪，可以換利馬係會好啲咧？即係利馬入嚟咁代替咗安達咁啊算數，咁就成件事係咪會簡單啲咧？咁同埋都唔會嘥咗啊呢個迪亞高啦，坦白講。咁所以就成個調動啦，都可以話南華贏呢場波，坦白係有啲運氣，有啲運氣。同埋後期啦，喺後期嘅時間咧，即係都有雙方都有一啲嘅衝突。咁球證嘅執法，我覺得亦都係鬆，偏鬆。咁有一啲嘅動作啦，可能球證又睇唔到，旁證又望唔到，即係例如可能張春輝可能打人嗰下，或者係另外就老賓啊，即係俾人掃跌嗰下，咁啊都有一啲嘅爭議。咁啊當然啦，咁啊即係球證睇唔到冇辦法嘅，或者球證佢嗰個尺度係偏鬆，咁都冇法子。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尺度一致嘅，但係即係某啲情況真係唔能夠咁鬆嘅有時嚇。咁就呢場波嚟講啦，咁就2-3，2-3，咁就南華如果即係暫時嚟講就第一就利馬係好緊要，利馬真係好緊要呢個球員，我諗真係要花多啲時間，真係要操翻 fit 佢咧，對於南華係一定有幫助。咁就另外咧，我諗就前線嚟講啦，因為而家如果佢要數外援咧，咁就後防祖爾啦，中間安達迪卡奧、利馬加埋前面迪亞高或者巴里咧。都可以叫做夠用嘅，或者喺某個情況之下，可能用少一個防中 都可以，可能防用少個防中都可以，或者後防上，因為啊呢場波就應該係祖爾帕謝加強，陳偉豪又冇出嘅，咁啊其實或者祖爾亦都可以嚇、啊，即係因應情況之下用啲六個外援啦，咁啊其實六個外援嚟講，我覺得即係都有一定嘅質素啊，都可以利用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始終都係。兩邊嘅球員，即係李威廉、李康年啊，狀態好差，咁所以都要即係再操下啦，係嘛？咁啊，最後嚟講啦，南華就要改善嘅地方仲有好多，好坦白，改善地方仲有好多。可以話呢場波嚟講咧，第一贏嘅就係佢南區本身佢有一啲環節，我覺得做得唔係幾好啦。第二就係話嗰個羅志坤。始終都唔係正統嘅右閘啦，輸個十二碼就好慘啊，真係輸得好慘。第三就係本身南區嘅後防都係有問題，咁就唔係代表話南華係打到即係王者之風啊，這個就絕對唔係。同埋始終我覺得教練嘅調動都係有一定嘅問題，咁就所以咧就贏呢場波係好彩嘅，好坦白嚇，呢場波係好彩嘅啊。最後咧講講就係今週其實除咗有一場傑志對神曦，因為就落大雨，咁啊場地關係就改期改咗禮拜二，即係啱啱開波桑，我哋做錄音嘅時間去即係踢之外咧，咁啊其他賽事都完成。咁啊首先就元朗啦，天恆元朗2-2和咗標準流浪嘅，咁就蘇沙入兩球，咁啊另外啦，咁就係呢個。另外就係禮拜六就有另外禮拜日公民和咗橫濱1-1啦，咁啊公民嘅新外援史蒂芬彭利娜同埋橫濱嘅福田健二咧，咁啊分別入波嘅，咁就哇個波都好流好濛水啊，即係去到81分鐘先入嘅橫濱嚇。咁啊，另外最後咧，東方即係都寄予好大厚望嘅東方就2-1贏屯門，兩球入波都係伊達，都係上半場。咁啊，屯門就熱子俊咧就射成1-1嘅。咁啊，東方沙龍咁啊，嗰場波嘅主場就喺城門谷，就喺荃灣。咁就好多球迷都即係賽前或者東方本身都因為都唔係好想喺城門谷嘅。咁啊，城門谷好坦白，聽翻球迷反應就都係路途交通比較不便，咁啊，始終呢樣嘢都係比較雜使啦嚇。咁啊，暫時嚟講咧，就如果睇翻嗰個聯賽榜嚟講，當然贏波嗰隊咧就會係即係太陽飛馬啦，就一定係榜首啦。咁就另外就南華啦，咁啊。應該就南華同埋呢個東方啦，跟住就跟住應該做流浪啊、公民啊、橫濱啊、元朗啊呢啲球隊啦嚇，咁就因為傑志同神曦都未睇，所以未有分數嘅，咁就無論點都好啦，咁啊今期第一期啊嚇，第一週嘅即係師兄本土筆記啦，都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即係都講翻兩場嘅賽事。嚟緊呢個專欄、聲音專欄都係不定期啊，不定期。我哋希望做到一個禮拜一期，即係尤其是本週嗰週有本地波賽事，都盡量做到一個禮拜一期。但係好坦白，即係自己本人嘅時間都未必話，即係我覺得要日後睇場波先至可以寫到啲即係所謂筆記嘅嚇。咁就無論點都好啦，希望各位啊支持本地波嘅朋友都收聽呢個專欄啦。咁或者其他暫時對本地波冇認識嘅，都可以聽下呢個專欄啦嚇。好，咁啊多謝各位，下個星期嘅哭波桑時間咧，再見大家啦噃，拜拜。 Happy birthday to 喂，嘉先，生日快乐！我是反曼大联盟 Kenny。